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民主工总首尔本部统一委员会和首尔工人一个民族团体4月6号投入了建立被强征工人像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罪行的斗争。被强征工人像原定于3月1号建立，但由于当局的镇压未能得到实现。在首尔龙山站广场举行的集会上，发言者指出，被强征工人像早在日本也有建立，因而没有理由不能建立在南朝鲜，并表示决心要在8月15号之前建立。